由於過去恆河沙劫有佛出世，何苦勝而來？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，一彈指頸，發心皈依是人於無上道，永不後止。咁啊，呢一句經文咧，就叫做清佛令圖品，教導一切眾生所修行之中，最好咧就莫如念佛啊。咁所地藏經雖然係推崇地藏經嘅功德，以奉地藏菩萨的大愿，但最后呢仍然啊劝众生念佛。所谓一句佛号能灭啊多生多劫的重罪啊，能种无边的大善根。咁啊，我哋昨日就首先讲咗，在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冤佛出世，就學無邊身如來。若是有人聞無邊身如來，暫生恭敬，即即得超越四十劫的生死重罪，何況數萬形象供養讚歎呢？其人的福報都無量無邊。咁啊，現在就係第二。由於過去恆河沙劫咁長嘅時間啦，就係、指一尊寶聖佛啦，就係、超越於無邊身佛之前過呢個恆河沙劫咁長嘅時間。咁啊，當時有佛出世啊，就號寶聖如來。咁啊，寶就是為一切的珍寶，那麼珍寶呢就是為世間人所喜愛的。那麼性就是我們的本性，那麼每一個人的本性裡面的具足福德智慧種種的自性功德，咁啊，此嘅自性功德，而同呢个宝啊，即系世间嘅珍宝咧，咁尊贵。咁啊，但系我同迷惑就不能显现。但系你修行成功啊，咁我自性显现之时，而自性本具嘅功德、性财、法宝啊，亦得以顯現啦，所以此一尊佛就名為佢就寶聖如來。對若有男子定女人啊，佢聞是佛名，咁啊得聞此一尊寶聖如來嘅名號啊，其一彈指頸，咁啊將個手指都彈一下。就呢個時間咧就好短嘅，咁啊現在假如有一類男子或者女子聞此寶聖如來名號，在一彈之間咁短嘅時間啫，佢若是發心皈依此一尊寶聖如來啊，就是人於無上道都永不退轉啊！咁啊，無上道咧，咁啊，即係啊，我落多落三秒三菩提道，咁啊，即係咧成無上菩提，咁啊，永遠咧唔會退轉。點解咧？我哋一彈之間，雖然時間係好短啊，但係我哋所發嘅心係出於至誠。是恳切而歸依寶聖佛，咁啊以此一彈指間 我哋发心归依宝圣佛各种嘅善根啊，咁啊，所以是人日后啊，依此无上菩提道咧，永远都唔会退转啦。我哋发心所归依嘅就系佛宝啊，咁啊，种下成佛之恩。所以日后于呢个无上菩提之道啊，永无退失，咁就可见啊，我哋念法以及皈依佛啊，都系种下呢个成佛之恩。佢由于过去系有佛出世啊，号波头摩圣如来，佢若有男子女人闻思佛名。力于而根啊！是人当得千反生于六欲天中，不何况自心清廉呢？就由于过去，即系在宝圣佛之前嘅过去啊，咁啊有一尊佛出世，号叫做波头摩圣如来。咁啊，印度啊叫做波头摩啊，中国话叫做赤莲花，系红色嘅莲花。所谓圣者咧，就系、是、此花超胜过其他嘅莲花，系为其他嘅莲花所不能比嘅。咁啊，名为叫做圣。咁啊，莲花出于污泥，而不染污泥。咁啊，譬如成佛之后，在呢个五族恶世里边度众生啊，化呢个五族恶世嘅众生啊，离苦得乐。但系佛不为呢个五族恶世之所沾染啊，如同呢个莲花出于污泥。而不沾染呢个污泥一样，咁啊，但系莲花立于呢个清水之时啊，佢亦都唔沾染到呢个清水嘅。咁啊，譬如佛虽然由初修行啊，咁啊，直至到成佛，佢以其中间所历嘅境界啊，即使证入菩萨位。佢都不沾染呢个清净境界，因为有所沾染都系属于住着。若起一念呢个住着之心，住于呢个清净境界，都系属于微细嘅法执，与究竟无上菩提道啊，始终都未能究竟相应。所以佛从因地发心直至成佛于其中间所力的维持，即使是菩萨位啊，他都不生住着，所以能超菩萨位而证入佛果菩提，就好像这个莲花，即使在这个清水之时啊，他都得为这个清水之所沾染，咁就名为呢叫做圣啦。佢若有男子女人，即系有缘嘅众生啦，与佛有缘嘅男子，与佛有缘嘅女人，咁啊本来佛呢就不出于世人，都亦不入涅槃，以大愿力故啊。咁啊，自然出世，咁啊，亦都自然涅槃。所以古德讲啊，我净法界身得本无出门啊，大悲愿力都自然受生。所以佛出世纯粹呢，系与呢个有缘众生为着化度佢哋。佛呢先出世啊，咁啊虽然为呢个有缘即化到佢哋，咁啊佛呢非生是生啊， 但佛亦都唔系常出世啊。所以《法華經》裏面講180節都空過無有佛啊，咁啊説明咧唔常常遇到佛出世啦。咁啊，若是有人遇到出世啊，等於話生在佛世，此人都係有大善根，此人都係有大福報啊。咁啊，等到佛個化緣已畢啦。佛咧就非滅嘅事滅，咁啊結束一代嘅時間。所以以佛嘅清淨法界身，本無出世，都亦無入滅。但係由於化度眾生之故，咁啊非生而是生，非滅而是滅，所以佛先至有出世。咁啊，若是有男子女人，佢生在佛世啊，咁啊，当然就有机会亲近佛，所以闻是佛名，咁啊，闻到此一尊波罗摩胜佛嘅名号啊，佢力于耳根，咁啊，闻就在于耳，咁啊，既然佢闻到有一尊波罗摩胜佛出世，咁啊一力耳根啊，佢话是人当得千返，生于六欲天中啊。咁啊，此一个人咧，唔单系做人咁简单啊，佢一千次往返于呢个六欲天中，即系一千次啊，受生于呢个六欲天中里边享福。咁啊，当然六欲天个福报就比之人间个福报咧超胜得咧何止千万倍啦！佢又何况自心清廉，咁又何况此一个人啊？佢闻到一尊波头摩胜如来嘅名号之后，佢仲自诚恳切啊，发心清廉南无波头摩胜佛。咁啊，佢时时都系咁样念，日日系咁样念，永远啊都系咁样念南无波头摩胜佛。咁啊，此人嘅功德就一定系不可思议，所以我哋念佛，你就随便咧喺个边一尊佛，你有缘就以地藏经所念。过去咁多尊佛的名号，你随便念一尊佛的名号啊，都准可以得到解决，所以就唔使咁多啊，咁啊亦都啦唔使咁杂，因为好多学佛嘅人咧，咁啊常常遇到啲咁嘅情形啊，佢话法师啊，佢话我朝头早咧。咁啊，固然系上早殿啦。佢有阵时咧，我唔系住响大众嘅地方，我住响屋企啊。佢话我都上早殿，灵验咒啦、大悲咒啦、十小咒、心经啦、念佛啦。咁啊，跪低啦，回向啊，亦都捉埋韦陀菩萨啦。咁佢话我之后咧，我又念金刚经，又念弥陀经，咁啊列出啊好多啊，可以讲一句啊。他们所念的经有阵时比我们的法师所发心念的经还要多，那有没有好处呢？好处就肯定有，绝对有，无所怀疑，因为念佛一生都福增无量，我们此一几段经文都已经说得很清楚啊，只要暂生恭敬，或者一弹指间归依，或者闻佛名力于耳根，咁啊，世人都尚且福报无量啊，咁啊，何况自心清廉呢？咁啊，所言同者咧，我哋就要明白啊。嗱，第一，我哋一个真正学佛嘅人。你自己究竟用啲乜嘢功？你每日啊 念邊一部經，其實呢就唔使講俾人聽嘅。呢個係你自己用功啦，係自己嘅修養。咁第二呢，咁你雖然每日又上早點又上晚點之外，你仲念好多種唔同嘅經，但係呢我都仲係主張任何一個修行者，包括出家在家，都仲係呢念佛。你哋日日念佛啊，念觀音菩薩，你就念觀音菩薩啊。你念經都得，你只能夠咧念一種，所謂要專一。你喜歡念金剛經咁啊，得絕對承認，你就呢生呢世咧，你都念金剛經啊。啊，若是你中意念地藏經咁啊，亦同樣係功德事，你就一生一世咧念地藏經，乃至其他經典一樣，就唔好咧所謂日日唔同啦。咁啊，亦都唔好咧，等於話亦都唔需要啊。你將你所念啊咁多個經咧嚟到説唱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哋最後呢個目的，就是想對治我們這個散亂心，而希望我們這個心呢得到清淨，然後才可以發生這個智慧，才可以斷煩惱，才可以了生死。所以我們最先呢，無論誦經或者念佛、念觀音菩薩、念地藏菩薩，初初地有心念，等于我哋仲有妄想啦。由于我哋独孤一味，我哋冇呢个闲杂之心啊，去日日变换唔同，咁我哋永远啊都系咬定一句佛号，或者观音菩萨圣号啊，或者诵金刚经、诵地藏经，咁我哋一心一意一生人，就是修持一種法門，即使這個天上的雷公打下來了，我都不轉變了，即使地下爆個窿，我們即刻跌下去了，生命危險了，我們都不要生個恐怖心了，仍然呢是日日呢如此，你自己所修學那一種的法門啊，始終是永遠恆常不變。咁樣呢，由於你個心端一啦，咁先至可以變成呢從有念歸於無念啊，嗰、那個心先嘅清淨。咁最後呢目的就係可以成佛。咁好似呢，好似一個中學畢業，咁佢讀大學二科呢，咁選科喇。咁你嘅興趣在於學會計，咁你就好好地讀幾年會計啦。咁大學日學畢業，你就可以喺社會立足。咁目的呢就係過呢個好嘅生活，你喺社會上有你嘅地位，有你嘅身份。個若你不學律師，或者商科或者醫科亦得，你就選你自己喜歡嘅一樣，咁就學幾年，咁就畢業啦。咁最後呢亦係達到啊喺社會上有地位有名字。雖然學嘅唔同，但係究竟個目的呢，你就喺社會上有你一定嘅身份嘅地位。咁如果你話有個人今日佢入醫科，聽日覺得就唔係幾好啦，咁佢學咗商科咯，佢學得兩日咧，覺得又唔係幾好啦，佢就學律師啦。咁結果時間浪費咗，你話佢唔識法律，佢讀過幾日？你話佢唔識啟蒙咧，佢又學過幾日？但係結果咧一事無成，冇一樣專長，根本無論法學人情啊，都唔承認你呢個學歷。 咁啊，結果就達唔到啊！你出人頭地啊，以共享社會上立足嘅條件嘅願望，啊呢種譬如咧，相信啊，任何一個人都明白。我哋修行益國如是啊，唔係話日日變換唔同咧，咁就可以了生死。你日日每念不都經唔同。这个善根功德是有肯定有，但是由于你不得专一，你的善根种下了，但是日后呢不知要等到何生何世先至这个善根启发了生死。所以我就学佛的人呢，不是重乎这个外表呢被人知得我念几多经，而是重于我们自己这个内心的修养，我们的兴趣在于念阿弥陀佛呢，我们一生人呢从此到终，不管如何的顺境逆境之内，我都不被这个顺逆之境所转，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么准可以呢了生死，因为你专一啊，初散心，你专一只要念到纯熟，你都不用谂啦，你越自然咁就念出嚟，咁你个心咧就比较静啲，有啲功夫啦。啊，咁若是我中意啊念金刚经嘅，我同金刚经有缘，咁我哋一生一世啊，一口气未断之前，我就念金刚经啊。咁啊，由于初初有妄想去念。咁日日咁样念啊，念到呢个功夫纯熟啊，我都唔使谂啊，自然而然佢就脱口而出，咁就念金刚经啦，咁就变成个心嘅清净啊，就希望啊个即生可以呢断烦恼了生死，所以始终呢《地藏经》此一品。念佛名号品啊，佢虽然里边咧有好多尊所谓过去古佛，但系唔一定咧要我哋啊全部念，只不过咧我哋知得有咁多尊佛，所谓法门无量啊，每一个人嘅善根，所谓佢嘅因缘啊唔同，所以随我哋发心咧，你中意念。南无无边身佛，可以了生死，决定可以。你若是与宝性如来有缘，你就念南无宝性佛；你若是与波头摩性佛有缘啊，你就念南无波头摩性佛。随便念一尊佛号，从最初散心念。念到纯熟啦，唔使谂嘅，日日夜夜分分秒秒，咁你脱口而出啦，咁啊证明你嘅心咧已经咧系纯熟啦，你嘅心已经咧就清净，咁啊断烦恼了生死咧就比较容易。咁啊至于每日。所谓诵经、拜佛、念佛呢个时间咧，咁啊亦都随每一个人啊，呢个生活习惯唔同。嗱，例如有啲人佢日间上班嘅，咁佢要揾食噶嘛，咁啊当然你日间就冇发展念啦。咁你下午啦五点钟又放工啦，咁你夜晚就可以用功啦。啊，或有啲人做工厂嘅，啊，佢真系上夜班嘅，由十点到听朝六点啊，咁你叫佢半夜点样念咧？佢就放工翻嚟瞓一觉，养好精神啦，咁佢就随时都可以念嘅。所以修行人，你亦都唔好固定呢个时间啦，主要就系你自己嘅信心。你就千万唔好借头借路啊！你应该系念佛噶啦，呢、这个时候啊， 人哋就話我因為乜定因為乜咁啊借頭借路咧，你就唔念啦。咁啊呢啲佢哋自己呃自己啊，係佢哋自己騙自己。你念與共唔念乜，佛菩薩根本就唔介意啊。即使同參師友啊，亦都唔會介意啊。你唔使同任何人講啊，因為你唔念，你損失呢個善根係你自己。你发心多念所得的功德都又是你自己，所以很多那些信佛的人呢，他即使信了几十年了，他对这么显浅的道理都不明白，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经的时候呢都略为提出了。所以凡是用功，你一定要专一，千万不要日日变换，因为你日日变换，那个心就窄了。你金刚经都未念完，我还有地藏经未念，那就变成个心都乱了。那你的心都乱了，怎样得到静呢？个心不静啊，怎可以复烦恼？怎可以断烦恼？怎可以了生死呢？所以我们任问随缘道呢，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得闲，我们就洗下个手，攞下个嘴，咁我哋就如如法法规规矩矩，四四正正，咁啊做一步或者两步金刚经，咁啊做完咧，我哋就好似若无其事咁，咁就算啦。啊，等到有机会，我哋又做两卷或者一卷或者多几卷，无所谓。我哋咧平常心是道啊，你咁样去用功去修，咁啊保证咧，你容易得解脱。所以佛是用功，你一定要专一，绝对不能够杂念无章，更不能够贪多以为可以取胜。在这个时间方面，不要局限于朝头早或夜晚，任何时候都可以念，因为我们从来我啲出家个法师咧，与你哋唔同，我有我哋规矩，所以我哋早殿、晚殿或者每日三支香啊，有佢个道理，有佢呢个形式。咁啊，但你哋要随中住响常住嘅系不妨，但系随中之外啊，我哋每一日自己嘅修持咧，始终仲是专心于与你有缘的，或者阿弥陀佛，或者观音菩萨，或者金刚经，或者弥陀经，或者普门品，你哋一世人啊，专心于一种法门，咁就保证你容易嘅心清净啦。咁所以始终咁多专法门，亦系一样，我哋随便啦。念一句佛号，等于话要佢有缘，我哋就一生一世啊，就念一尊佛号个名字啊，我哋接此一尊佛号就可以净我哋呢个妄想心啊，接此一尊佛号就可以令我哋咧了生死。嗰个世人啊，若是一力一闻波罗摩圣佛的名号啊，都千凡生于六欲天中享福，何况啊，我哋随即念念不忘，终生至心受持清念波罗摩圣佛的名号啊，咁准可以断烦恼，是了生死。但由于过去不可说，不可说阿僧祇劫啊，有佛出世去施子修如来，个若男子女人啊，他闻是法名，一念皈依，是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啊。为由于波头摩圣佛之前过去不可说，不可说咁多嘅 不可說劫嘛。咁當時有一尊佛出世，佢個別號叫做獅子吼如來，咁啊亦可以話獅子吼佛。你哋念佛之時咧，你就唔一定念南無獅子吼如來，你亦可以念南無獅子吼佛。咁啊，佛名獅子吼，而所坐呢個法座咧，就名為佢哋獅子座。咁就説明佛說法，佢個威猛啊，如同呢個獅子叫吼的叫啊！咁啊，呢個獅子座呢個深山大嶺，冇人敢蝦佢噶。點解咧？佢啊，嗰啲威勢太大啦。如果佢喝一聲啊，或者叫一聲咧，百獸都要前中力即嘅乖乖地咁伏喺樹。所有佢嘅叫一聲嗰啲音聲所到之處啊，所有嗰啲野獸啊，都要靜靜地咧，咁啊瞓喺度，踎低喺度，唔敢再喐動啊。咁就顯示呢個獅子嘅威猛。等於話獅子未曾叫之前，所有山中嘅走獸啊，未曾發現有獅子之時，咁佢就可以咪找到亂添。一發覺有獅子在，聞到獅子嘅叫聲啊，佢哋隻隻走獸啊，都靜靜地啊，乖乖地啊，咁啊伏喺度，唔敢咧再蹦蹦跳啊。等個譬如佛未出世之前，所有嗰啲天魔外道啊，嗰啲邪知邪説，可以到處流行，但佛一出世啊，以佛嘅慈悲說呢個清淨嘅妙法，能夠洗淨我哋嘅眾生嘅污濁心田，所有嗰啲天魔外道嘅邪知邪説啊，都冇法子立足。所以自从佛出世直至今日2000多年的历史以来，不管这个佛教的人事上有转变，但是佛所说的真理永远都不会转变。所以佛所说的经者就是常也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如此，无有改变。有佛无佛出世，佛所说的道理呢都是恒常不变。所以佛一出世呢，登上这个法座，正法一出，那些邪魔邪说妖怪呢都要前中力积啊。宋永嘉大师《正道歌》里面讲，他说狮子吼都无谓说，百兽闻之都皆老年。咁啊，说狮子个威猛，以譬如佛嘅功德慈悲说法啦，嗰种个威力，所以此一尊啦，别号叫做狮子吼如来。咁啊，若男子女人，咁闻是佛名啊，一念归依，是人得以无量诸佛嘅摩顶受记啊！咁啊，可见念佛嘅功德真系不可思议噶。佢话假如有男子或者女子闻此一尊狮子吼佛，咁啊一念之间归依。咁啊，以此一念之间嘅皈依功德啊，是人日后得以无量咁多嘅诸佛出世，每一尊佛出世之时，咁啊，佢同佛一样出世，咁啊，当然系见到佛啦，亲近佛啦，亦都蒙佛摩顶啦，为佢受记啊，咁啊，日后喺边处成佛啊，喺边处都化度众生。咁啊，为佢啲预先啊，摩顶受记佢日后成佛，咁啊，可见咧呢个念佛嘅功德啊， 确可以先将啊真福慧。咁啊，但系反过嚟，若是唔念佛咧，咁啊真系错过啦，就唔入宝山，就好似空手回啊。咁啊过去有一个法师，咁啊住响一个净室啦，咁啊佢就唔系住响呢个大山噶喎，佢就住响呢个市区。咁啊，既然市区啦，咁当然与呢个左邻右里嘅人家咧，咁啊隔壁而住。不过隔壁咧，就有一伙人家咧姓李嘅，佢个名咧叫做赵，都系一个读书人，系一个好知书识礼嘅人。咁啊，既然大家隔离同住啦，咁可以讲咧，朝见口晚见面，常常出门，大家都会碰头。咁啊，隔離鄰舍嘛，咁啊總有傾談啊，咁啊變成咧就好朋友啦。咁啊常常你過嚟我處坐下，我就來你處傾談，咁啊好朋友。當然，十法師這三句都不離本行啊。以法師嘅立場，當然希望人人都了生死啊，人人都信佛。咁啊，同時咧，點解每一個法師都叫人家地學佛、信佛啦、修行啦，咁啊當然佢自己啊切身體驗到呢個人世間嘅痛苦，亦都體驗到光陰不可留啊，修行地要及時。咁啊呢個法睇下呢個姓李嘅，咁啊終日忙忙碌碌啊，都唔知究竟為乜嘢事忙。咁啊，早日久唔久咧，傾談大家坐埋飲杯茶嗰陣時啊，佢就勸佢話：老李啊，你應該要學佛啊，你應該咧就要念下佛啊。咁啊，呢個老李就早日推搪個法師啊，咁話我唔係冇心，我有心。法師咁慈悲啊，個但我有三個問題啦，唔通啊，未曾做得了。咁你叫我點發心念佛呢？咁當時呢個法師就問啦：，咁你究竟有三個問題，邊三個問題令你唔能夠發心念佛嘅咧？佢話第一，佢話我得粒仔，佢話我從來咧冇第二個仔啊。咁當然佢一大個啦，亦都成人，當然我就想啊做老爺啦。同佢湊翻一頭家，咁啊，但系揾來揾去咧，都揾唔到一個合我意啊！咁啊，試問上我個仔都未曾自家，我哋邊處有個心情去念佛咧？咁呢個法師問咗第二個問題咩咧？佢話你知啦，我哋隔離鄰舍，我除咗粒仔之外啊，佢話我仲有一個寶貝嘅女啊！咁佢亦都成年啦，你知啦，我想做外父喎，咁啊当然同我揾翻一头猪啦，点知揾来揾去都冇揾到啊，等于话我呢个外父做唔成，咁你叫我啊点样可以安心啊念佛呢？咁啊呢个法师一谂，咁啊原则第三系乜嘢咧？佢话呢件啊更严酷，佢话为呢个儿女作分隔都是下一代啫。佢话但系我上一代自己个父母去世多年啦。佢话依俗例咧就要揾一幅有风水啊，所谓龙穴啊嚟到安葬。佢话但系咁多年佢都死咗啊，直到今日我都未曾揾到一幅好嘅坟地啊嚟到安葬佢。佢仲系寄托响呢个儿庄啊！佢话呢件事冇做完，你边处啊可以劝到我有心去念佛呢？咁啊，呢个法师就同佢讲：佢话某人啊，佢话呢三件事你可以随缘去做，你可以随时有心揾你嘅媳妇，以及你嘅女婿，亦可以随时留心。找你个好的生意做你的父母，但你不成日都去为这三个问题去烦啊。我说你有多余的时间， 你可以念佛啦、啊。佢话念佛都唔妨碍你噶嘛，你出去揾三行嗰阵时，你个心可以念佛啦、啊。佢话你等到有合你心水嘅色或者美势啊，你去揾嗰阵时啊，去见佢哋嗰阵时，你个心都可以念佛，唔妨碍你啊。但是呢世人呢他不修行呢总有很多推搪的。那么总是推搪啊，当然这个法师就只能口讲啫，他没理由用他的权威来压迫你不念得的嘛。那你既然不听劝了，那不是就劝得多，不是就算了，那么有一招，这个法师就自然起身，那么出到外面行下，咁啊，梗系前后左右，梗系望下噶嘛。一望望到隔篱挂起个蓝灯笼喎，嗰门楣咧，咁啊挂上咗一条白布，咁啊即系等于话死咗人啦。咁佢一谂，佢哋隔篱李家所谓长辈之一就话得呢个我朋友李祖林，佢话除咗之外咧冇第二个长辈噶啦，冇理由识后生噶。咁啊，究竟佢哋李家？哪一个人呢去世，那他就打听一下，哦，原来啊就是他日劝夜劝，劝他念佛他都不听话，以这三个问题都来难自己，那一位呢李祖林，那么当时他就摇头叹息啊，他就作手计，他说我的朋友啊李祖林，他说劝他念佛就说三头，他说可惜贤君都未分晓啊，三头未露就来勾啊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的朋友姓李，他们祖流啦，你每次劝他念佛呢，他都说有三头事呢未做完，他未曾呢做老爷，未曾做外父，父母呢骸骨啊，未曾安葬好，佢总系为呢三件事咧，而佢左推右搪，唔肯念佛。但可惜贤君未分晓啊，可惜呢个黑面佬阎罗王啊，真系有眼无珠，睇唔出紧呢个问题。但三头未了啊，佢呢三件事都未曾做完，就来勾啊！将佢一勾就勾咗佢，等于话从今以后咧，佢都冇机会念佛，就等于话咧，佢再生之时唔肯听劝，争取时间去念佛，咁啊现在咧永远都冇机会。咁啊，既然冇念佛啦，冇种下呢个善根啦，咁啊日后唔多都算好彩啊！你想话上升天堂佛国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所以我们呢一定要争取时间，亦是如我刚才所说，你做什么日常生活事可以照做，但是念佛呢，念观音菩萨绝对不会妨碍你的。例如我朝头早在青山来芙蓉山，不管你坐的士又好，坐巴士又好，行路又好啦。咁啊，呢一段时间咧，你个心就可以念佛咯，你个心就可以念观音菩萨。得边个人阻住你啫？冇人妨碍你噶嘛。咁我如此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。问题是你肯唔肯善于利用啊？问题咧就在于你自己有冇执着。最紧要就要争取时间，千万咧就唔好借头借路啊！我见过好多嗰啲信佛者，包括我知好多嗰啲龟弟子都系咁噶。咁啊，结果咧佢哋听话都算系唔错。佢话师傅啊，今晚我有约会 party 有啲饮喎。嗱，师傅啊，可唔可以商量下？我每日咧就六点钟咧就拜佛啦，咁啊六点钟就约会嘅时间啊，通常都系如此啊。咁我可唔可以借住啊？今晚啊唔念，咁啊听晚咧去发。咁啊原则上咧，佢所讲咧都有啲理由。 喂，但系如果万一听晚佢又有事咁啊点啊？咁咪喺佢上面又借，咁佢又借得两借啦，索性佢都唔借啦，佢都算数。咁啊，但系咧，你唔念，冇人强迫你啊。但呢个功德之有无，亦系你自己负责。好似一个人明知道冇钱系凄凉，但你唔肯去储蓄啊，唔肯去省吃俭用啊，唔肯咧量入而出，咁啊结果永世受贫穷，呢啲系与人无关。咁啊，所以我常常咧劝自己嘅弟子啊，亦都劝任何一个信佛者，你今日嘅事你就今日做，你明知今晚有约会，点解你唔早啲念佢啫？点解你唔早啲用功？点解你唔早啲念佛？或者你约会回家之后，点解你唔好嘅补翻，一定要推到听日？但系阎罗王冇同我哋正得合错，某某人啊，你就今晚到听晚呢24个钟头咧，担保你冇事。阎罗王从来未同我哋定个合约啊，我哋随时都会走人，所以古德讲啊，佢话上堂就撇下太和物，都不知明朝来不来啊！好多人上咗床，嗰只鞋嘅物仲挤喺床头啊、床边啊，但系第二朝呢鞋仲系嗰只鞋放住唔喐，但系你嘅人呢？永远都唔会落床啊！要离开张床嘅，就系俾人抬走啊！唔系你自己平常咁样落床。所以我哋一个真修行者，唔重于呢个外表，亦都唔需要话俾人听你自己用啲乜嘢嘅功夫，你哋自己都去做，所得嘅好处嘅功德嘅善根。亦是你自己啊，唔需要咧表白对人讲，所以呢一点就是一个学佛的人念经拜佛啊，所应该要知道的。但由于过去有佛出世，